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陶晶莹的一首，收录在2013年12月6号发行的《真的假的》专辑当中，叫做《没有爱情藏得住》。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沙宝亮演唱的《没有爱情藏得住》。 Come on, baby, now.就在我们没有开始的时候，心事与你咖啡里面洒满盐，当门下班到大街还不疲倦，手机放在口袋真的不听，窃窃私语说的想你想你，我我我我我啊，是什么气氛充满了危险，又那么可口香甜，没有爱情你藏得住味道，没有恋人能藏得住骄傲，有苦有酸有恩有巧，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早就厌倦当真美丽百雀，昨天晚自发现我的苹果其实很美，上班下班一个人有点无聊，喝醉也要有人到日赛道，谁来对我说想你想你想你，我我我我我我充满了危险，又那么可口香甜，我不要忘记爱情的味道，我不要放弃生命的高潮，我曾多帅过恨过伤过，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恋人一定会骄傲，啊，传说中的天长地久，我一定要尝到。 谢景阳、尤童山、陈伟君、刘伟轩、许明仪五个人组成的女子组合，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呢，这五个活泼的小女生非常幸运的在左大师的栽培之下成功的踏出了一大步，在2014年6月推出了他们的专辑。不过很可惜的是，组合已经解散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艾米妮的这首《傻的可以》。 我的眼睛为什么深深醉，是不是天下起了心雨了，美丽的身边混

蔡依林的这首 Goodbye 出自于 Jolin 2019，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那是99年，刚出道被称作为少男杀手，她的每一张专辑都会听，她慢慢的改变，从青涩的小女孩蜕变成了天后，完美身材，时尚的教主。 Goodbye, I know this time gonna say goodbye, 这是最 perfect 的摊牌，情歌开心唱到最 因为你零零散散，因为

志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同名主打歌成为了情歌的经典，在电台呢拥有非常高的一个点播率，也传唱特别的广。在那个时候呢，他开始长大，声音青涩，就会觉得男生穿白色高领毛衣有点紧身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特别好看哈。来听到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天空下着雨，我从背后望着你，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曾经的承诺只像雨里的彩虹，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 中找乐确实是一种方式，只是快乐过于脆弱，容易破碎，而痛苦呢，却会瞬间腐蚀身体的每个部位。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快乐，却将痛苦记得很牢。我们伴随着记忆，伴随着无知，伴随着教训，伴着成长一路繁殖，最后伤害的是一种财富，教会我们承受。 Won't you go be your darling? Be my man. Take me dancing. Come hold my hand. You give me that rollback. Give me that rollback. I need that rollback. Give me that rollback. Baby, if you wanna give me, keep on dancing.

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长长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he sei.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 把我的心打开，充满你的爱。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 就算时光多快，你不可取代。你不在我就头痛，脑袋一片轰隆隆。气发动，开始紧紧抱抱脑壳，看见你和他说话，突然冒出个柠檬，专用的酸酸研磨，原来只是新的念头。一人一口的可乐，气泡水精明细盒，你开心不言流色，感到无尽热闹感动。但你也许会牙痛，让我却乐在其中，把爱融进巧克力，天天在里面游泳。马上的时钟，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其实我会觉得爱情不能够怜悯，不能够勉强，不能够依赖。假如有一天不爱了，希望好聚好散。假如有一天你不爱了，希望不要浪费时间，毕竟曾经彼此爱过，互相不耽误也是一种尊重。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的这首歌，带给大家，我也不

希望能多年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伴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别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握你的手。 山东的风凉的像钻进我内心，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是让彼此差异能明晰，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至少让回忆是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我们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 你和我就算了吗？别用沉默代替回答，陌生的让我害怕，心像被挣扎一下，总是不听那句话，我想你是故意装傻，不是不懂得表达，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吗？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自由。小心害怕，我和你就算了吧，不想再为爱而挣扎，爱情我没有火花，至少了解和懂得放下，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自由、啊、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特殊身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杨坤演唱的《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这世界摊开一场繁密的网，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反正穿不破冷围墙，索性关起窗遮挡阳光，我没你想的那么牵强，总有些蛛